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啊，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个茶会唔会有错啊？ 嗯。 即係本來個茶會就係上兩集，上集我哋再上兩集講。咁阿恩仔啦，佢又俾啲講講阿大啊，拎大拎咗去越南姑爺度咁樣。哇！我真係唔扭明喎、嗯。即係其實，即係恩仔好撚想你想我講越南姑爺喎。咁其實坦白講，佢係攞一個恥笑嘅角度嚟同我講話聲咧。 娛樂性豐富啊！ 佢喺自佢對住嘅節目裏邊咧。就話唔係，佢撚咗個塊面咧，係一個恥笑嘅樣嚟噶。當然我都係笑噶，笑緊嘅。咁、 嗯、 當然啦，即係越南姑爺冇咁小氣啦，係咪先？但係即係我都成日即係強調一樣嘢，即係好人啊嘛。 嗯， 呢個好人咧就會覺得其他人都係好人嚟嘅。 係啊，係啊。 咁所以逢係好人咧，都好撚容易俾人呃。 嗯。 即係逢係俾人呃嘅，九成都係好人，因為好人係對人冇防備心噶嘛。 嗯， 其實死最快呢啲嘅，所以永遠都係我成日話一樣嘢啦，戇鳩仔一定係好人，所以有時真係唔好做好人。 咁咪即係點樣講啊？咁你與人為善係好嘅， 與人為善好嘅， 即係俾人呃一次，你要學精咯。 唔會噶，喂，你好人啊嘛， 嗯， 你係一個好人嘅話，即係。即係你幫我一次，你唔都下次唔幫啊？ 你起碼唔會同一個人呃到你兩次啊！如果你同一個人都呃到你兩次，就真係戇鳩啦。 咁戇鳩嘅係。咁但係之後你知啦，有時女嘅嘢咧係真係好容易咧，你中完一次又賴一次啊！ 嗯， 尤其是女啊，即係男人需兩樣嘢嘅啫噃，錢， 嗯， 女， 嗯， 你一個貪心嘅人，假設你俾人呃一次錢，你下次一樣會中招啊！女又系噶，你俾女呃佢一次，你以为你下次唔会啊？下次一样会， 嗯， 因为你系、注定咗系俾嗰样嘢食坏咗噶嘛。即系我成日觉得系好容易系咁啊，而且有好多人咧都系当局者迷噶，即系就等于好似咩传销嗰啲咁样啦。 嗯、 即系你我睇好多片啦，我哋系咪睇好多片啦？见到啲人喂，明呃你噶啦，呢、這个煲呢、這个呢咪诶呢个呢、這个呢、這个碟。點可以令到你連腦癌都唔會冇啊？啊又話唔知咩增強性能力啊，冇可能啦、啊、咁樣，咁諸如此類嗰啲。但係嗰條係信嘅喎，佢永遠都係信呢啲咁嘅詐騙啊，明明呃你㗎啦，咩尋壓式啊，你要到爆煲先知喎。即係我曾經我見過有一條視頻，個公安仔走嚟度同嗰個。苦主講啊， 嗯， 個苦主唔信個公安講嘢， 係啊係啊，見過 啦。啊，即係我話就算係俾人呃都唔使揾你啊，話聲你咧，你唔好阻住我發達啊。轉頭咪啲啦，自己要真係要報公安咯。 洗腦啊嘛。 嚇、 啊， 永遠係咁，即係永遠你係中嗱，你好似呢啲咁人，中有個公安咁權威嘅坐喺度同你講，你都會中嘅。咁即係丟份牛仔嚟同你講。某程度你都賴㗎啦， 嗯， 坦白講，我睇呢啲權威嚟嘅，我好多朋友沉船嘅，即係識好多朋友沉船，即係點沉都有，即係沉到結婚生仔啦，啊，結婚生仔離婚啦，啊，結完又結，結完又離，離完又結啦，同一隻雞，啊，同結兩次婚啦，喂，我喺我眼目中我見過好多網友或者朋友係咁樣樣。我識唔你啫？即係所以我係專家嚟，我睇呢啲專家嚟嘅。但係冇辦法，你同佢永遠同佢講咧，佢永遠都唔信你嘅。 咁咪當局者迷啊嘛。 所以我只可以咧潛移默化啦，得閒講啲咯。 嗯。 滲下你。喂，其實坦白講，啲女都係咁樣嘅，就話嗰啲電信詐騙都係咁滲下你，你咪中咯。咁我都行呢招啦，冇辦法啦。我而家即刻變咗一個。電信詐騙嘅人啦，滲啲潛移默化你咯， 慢慢洗腦。 係咯，我又試下洗下你腦咯。啊，咁啊，即係睇下，即係邊個好啲啦，咩方法好啲啦。總之我都用下噶啦。咁啊，我講咩你大家講俾我明啦。即係最麻煩就係我講到咁咧， 嗰位朋友咧都係唔肯明嘅，都係唔肯知佢之外講佢，但係佢都係唔肯明。 喂，唔明話好啊，即係嬲埋你啊，仲衰啫。 嗱，其實坦白講喎，因為真係好人咯、啊。 嗯， 佢唔會覺得我係衰人嚟嘅。 嗯， 即係拆散人啦、啊，其實坦白講拆散人衰人啦、啊，佢唔會覺得，佢係會覺得你唔了解我啊牛。 嗯， 你明白？你都唔了解佢啊。明白明白啦，唔系你所谂嘅嘢啊！但我费事同你讲、嗯，因为讲你都唔信啦、啊，牛。 即系你讲真，你几廿岁人都仲系咁样，好难改变噶啦。即系 唔系嘅，冇得改变噶， 系咯。即系有啲固有思想。你话如果十零廿岁僆仔，你仲可能改变下佢？ 打镬金咁咪得，真系个打镬金嘅。 几廿岁人，你自己有晒本人，即系本身个价值观，自己个世界架构喺度，都唔会咁易改变得到佢。 其实唔系唔得嘅，即系 要舐一次好金嘅咯。 唔系你估佢舐得少咩？唉、哎，你费事改一斤，以为我又知好捻多嘢啊？唉，费卵事，你知道佢舐得少咩？即係呢啲人即係估咧，即係唔會係舐一次啦，一定係一定係身經百戰噶啦，係舐嘢舐就身經百戰噶啦，但係永遠都唔知，永遠都係咁。佢永遠係覺得我唔了解佢嘅，明唔明白啊？啊，你唔了解嘅，你都唔了解呢行，因為我就冇玩啫。阿牛，你都冇玩，你都唔明咁啊！佢一個咁嘅態度啊！即係有，但係冇講咁多。 所以咪話改變唔到佢咯。 但係冇講咁多， 因為有固有觀念喺度。 因為佢好似集都為佢而設。但係當然我知道我又好撚中意嘅，我中意聽，我唔知點解喎。即係有時喺啲網友就走嚟跟進下啦咁樣。 中意睇人撲街。 係咯，即係有時幾多契弟啲網友，我係唔會為咗你哋中意聽，而講佢話聲咧。OK， 但係當然啦，我都想知嘅有啲嘢係咪先 ？OK。咁啊，我睇下方唔方便啦。如果係我同，因為我同一齊越南玩啊嘛，係咪先？啊，應該係節目出街嘅話，我應該係差唔多越南啊，仲有幾日嘅啫。咁啊，我睇下會唔會同佢喺越南錄一集訪問下佢啊？ 都好啊。 啊，大家等我有得個支持啊。咁當然我得個同意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咁當然我一到訪問咧，得口得面咧。我就會好乖噶啦，係咪先？我唔可以一埋嚟就開波屌佢噶嘛？屌你唔得噶嘛？我一定係 有啲技巧， 唔係冇技巧噶啦。你都啱嘅，即係你一定要企喺佢嘅立場去同佢講，你先至可以做啲完個節目嘅。咁咪講兩半屌你老母拍佢走啦，屌劉慧卿咁啦，咁屌你啦！即係我相信係咁樣嘅，就所以我會得到佢同意啦。話仲有。是我哋夠精神，你知啦。喂，呢一次我好撚密啊，玩得。呢次我係玩二號、三號連續兩晚，頭一日再玩一晚，跟住玩完之後就即刻就走啦。即係其實呢一次係幾撚辛苦添啊，其實玩得。咁所以咪有冇精力去錄翻集節目啊？或者佢都可能要拍拖咧？佢唔係日日跟住我花天酒地噶嘛，咪先？佢知而家佢諗住係點樣呢我哋唱機，佢都唱機，就帶埋阿嫂，我哋嗌阿嫂啦，到時我都咁講噶啦，阿嫂帶埋阿嫂去，咁咧就但係佢都會坐多件女咁樣，嗰件女咪當 DJ 咯，咁正喎， 阿公玩 咯，好喎，阿公玩喎，係 咯， 佢俾錢喎，喂，呢啲我都冇得頂喎，飲酒夾錢喎，正喎，係咪先？咁大家可以出嚟玩下啦，而且可以睇下佢件女係點樣喎。即係我同阿大的嗰啲傾，我同阿大的傾過啊。睇下，因為大的都閲人無數噶嘛，佢都係曾經滄海難為水嘅朋友嚟噶嘛，係先咁我都睇下可唔可以，佢都會俾啲意見啦。可能真係真愛咧，我長毛文話齋係咪先？唔係我恩仔話齋，可能真愛咧，咁我哋唔排除真愛噶嘛，係咪先？系啦，都唔好讲咁多，讲翻我哋嗰个茶会啊，好捻有趣。我哋一路以来咧，都系谂住咧升一号搭廉航喺香港， 系 就翻嚟咧就系六号翻嚟，就系搭翻廉航翻嚟嘅。因为好奇怪嘅，我哋话去搭就越捷，翻嚟系搭越唔知咩嘅，有都系越南航空公司嚟嘅。 咁啊但係就一聯網啦，就1600蚊，來回。但係今次咧，我哋一後咧，我哋一路預咗同阿大的咧，就係1600蚊機票，就4000蚊酒店啊，唔係啊2000蚊酒店，2000零蚊酒店啦，因為我哋唔會住得嗰間房太差，因為我住啲房都會好少少，即係喺普通房嚟講，就會高一個貴。咁我會再住嗰啲酒店啦。咁酒店嗰啲冇理計啦，因為嗰啲都係咩啦。咁好有趣嘅就係咩咧？我哋訂機票。咁我哋開茶會啦，嗰日夜晚開茶會，就喺太子一間雞煲嗰度開茶會。咁我哋有個網友Joy咧。就嗰個你都識嘅啦，阿馬交朋友，好耐啦，佢以前沙井 啊， 唔係麒麟喎， 係麒麟之前， 麒麟之前嘅沙井喎，即係嗰陣嘅沙井係點樣嘅咧？死城咁嘅， 係啊， 嗰陣嘅沙井係咁樣啊，咁啊我哋喺嗰度喺嗰度 記得個出嗰陣嗰個牆出邊仲鋪緊馬路喺度， 係啊，唔係嗰啲樓 係建築，即係 兩 工地嚟嘅， 兩層樓啊，個係一笪大爛地，最高嗰層有得兩層嘅啫嘛，三層嘅都冇。 咁依家沙井都係仲有好多舊區係， 但係而家我覺得好撚靚啊嘛，啲地方， 但係都好多新樓。 你睇麒麟嗰度幾撚靚，啲租幾撚貴而家開始嗰度攞。好啦，唔好講翻。咁阿馬家朋友嚟，咁我坐低我話。咁其實咧，我有個預謀嘅，我就希望碎下馬家朋友，不如跟住我哋坐聯航啦，因為佢話星期佢係二號去啊嘛，咁我估佢坐國泰啦，我估嘅啫，因為冇問。跟住馬家朋友話：我唔係喺香港機場上啊，我喺深圳機場上啊。跟住佢話深圳機場好啊，咁我話有幾好啊？佢同佢講2000零蚊。但个时间好好，佢系2000零蚊就2:30，如果唔 delay 啦，唔计 delay 啦，你知南方航空佢有好多 high 噶嘛，咁啊唔计 delay 就可以系2:30去到，咁如果我 舒服好多， 舒服好多啊，嗱，如果譬如我哋搭港大，我哋要去，我要6点起身，咁就去到8点就上机。咁我哋係嘥成3:10咁，11点就到越南啦。如果我哋坐國泰，咁12点最緊應該喺酒店啊，12点零1点應該喺酒店啊。如果佢搭聯航咧，我哋就9:30到越南， 夜晚係 啦，係啦，夜晚9:30。咁啊，所以我咁搭國泰3000几啦，搭聯航就1000几啦。咁啊，我哋計搭聯航就搭聯航，我哋預早一日去。 蝕咗一日俾佢， 係啦，咁我諗住二號玩啊嘛，因為阿大的二號生日啊嘛，二號生日嘅，咁我哋就一號去，咁我諗住二號生日個生日三日就玩，咁邊個啊越南姑爺咧就晨早，即係晨咁早，因為我好啦，如果我哋去越南一齊，大家一齊啦，我係3-4个月之前同阿越南姑爺講。越南姑爺即刻訂機票喎，係諗都唔諗嘅，即係坦白講，如果越南姑爺唔係咁早訂機票咧，佢都會載埋我哋喺深圳機場上。咁我見到個時間又好喎，2:30到，咁2:30到越南，如果唔 delay， 我搞埋曬叽哩呱啦，半個鐘頭 check in 啦，其實唔使啊，15分鐘啫嘛。咁我搭埋車一個鐘頭啊。咁我哋都係4点零钟就去到酒店嘅喎。咁即刻我哋可以，其實啱啱喺嗰日已經可以， 夜晚已經可以玩啦。 已經可以去玩啦。 但係你朝頭早咧，使唔使好早喺香港出發？ 我喺呢度出發。我會喺金都酒店出發。我諗住31号咧，就喺度租間雙牀房，兩張床嗰啲，就嗌埋大的。咪過嚟呢度夜晚就喺度食餐飯。 幾多點上機啊？ 我哋係嗱，我哋2:30 到啊嘛， 2:30到應該11点，十一點上機。 咁你即係要10点去到機場咯。 10点再，10点未夠啊！我都會早啲噶啦，因為我知幾塞車啊。星期六嚟嗰日好似 係。哦，星期六應該唔會好塞嘅，咁早。 我唔知啦，咁你其實唔知啦。咁我哋就會喺呢度出發。咁啊住多晚酒店咯，咁變曬住多晚酒店喎。咁嘅時候我就收尾私下同阿大的講。戇鳩我哋應該唔係一號去， 我哋應該二號去啊。 嗯， 同埋阿馬家朋友同一架飛機去啊。 嗯， 因為我哋嗰日係多咗出嚟噶。 係咯，你反而一號晚戇鳩。 啊，我哋戇鳩咗。咁等阿葉蘭姑娘戇鳩鳩咯，華僑姑娘戇鳩鳩噶啦，係先等等佢住多日咯，咪先？咁跟住我坦白講，而家我哋係貴咗500蚊，仲住多咗萬酒店，好似變相我哋貴多咗1000銀變咗。我哋諗住坐廉房就慳翻國泰嘅錢，就住多萬酒店噶嘛。而家變相我哋住仲貴咗1000蚊，即係下次我哋玩法，都當然咧，我會睇下呢一次我哋嘅 delay 嗰啲情況係點樣啦？ 其實深圳又唔係好嚴重嘅。 如果唔嚴重，我哋可能即係基本上我哋又每年11月1日，我哋都會去越南玩嘅啦。理論上我哋都係嘅，即係點樣都好11月，我咧一定去，因為去越南玩咧，其實最好嘅月份就係11月。 天氣 係最好嘅啦。或者又唔太熱。但係都熱嘅啦嚇，就佢係最好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可能下年啦。或者打後咧，我哋都係會喺呢個深圳出發噶啦。咁啊，再朝頭早第早一日喺呢度住埋酒店咯。唔係一定要住金都格，再平啲，你住緊住7天，一個人一間房都係100零蚊啫嘛。 唔係你去保安都平啲添。 係咯，保安要仲平啲啦，啲酒店咪先。即係我哋可以咁樣啊嘛。咁啊，所以呢個集會個最有意義就係乜嘢咧？變咗本來立連航。變咗搭咗去咗搭南方航空，咁啊有趣啊！我真係三隻航空公司，我哋都試下，係咪先？咁啊得翻嚟結果睇下點啊！冇人知啊！而家下依次咪我哋試下白老鼠咯，好嘅，下次咪嗌呢個我又要 join 嘅，或者我又想去越南玩嘅，我咪介紹埋搭南方航空俾你哋咯。咁啊大家都好做啦，好啦，咁啊。呢、这個茶會未講完嘅，我哋晏啲可能再過一集啦。 下集講 啦。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下個禮拜應該就係喺越南入邊噶啦。咁當然我就唔會喺人嗰同 姑爺 喺越南錄音，我哋冇咁快出啦，因為我點會剪接噶嘛，係咪先？咁可能要過多兩三個禮拜，或者4、5個禮拜，或者1個月先會有嗰集，或者冇嗰集嘅。咁啊唔知啦，總之就望緊等下啦。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。咁啊下個神山府記得買啦。即刻打上下啦，因為你知啦，一去完越南翻嚟，我就正式踏入貧窮線噶啦。OK， 希望我有知，真係要刷下啦。OK， 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 拜拜。